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啊，这是南调，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由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佟林吐血剑斩石头僧。被救回来之后，妻子于秀娘对他的伤势很是担心。佟林呢，向秀娘解释说，师爷张红军曾经告诉他，这个身体当中的淤血吐出去，伤势就会好了。那么事实上究竟是不是像佟林所说的这样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我师爷三剑客呢，跟我说多的这口啊，淤血吐出来，多的这个内伤才好呢。说当时干嘛三剑客不给动手啊，不给施以手术啊，他也有事，佟林也有事，暂时把这口淤血呀就给摁下去了。这将酒这是个事儿，佟林自己不理会，佟林的性子又比这刚强，跟谁动手都玩命。赶到了3月3亮标会了，长针燕雷可爆了头了，哪知这一使劲的把燕雷这打了，把这口淤血又给引动了，往外那么一吐血要都吐了，当时要吐就好了，哪知有管闲事的西方牙鱼城一看，哟，我兄弟吐血，也非龙趴下他也趴下，这算谁输谁赢啊？老头管闲事要给佟林一拳脸儿，飞身上擂台把佟林就给扶住了，当时用手掌前后心一顶，叫真力往回一逼，这股气门，这气血往回一摁，吐出半口来，那半口又让西方牙给摁回去了。然后抄起佟林就下台，佟林没趴下，这个让大伙儿瞧是佟林把燕雷打了，扬名天下呀！3月3亮标会上，掌阵野飞龙。大伙儿都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厉害，俩人都趴下，那不两败俱伤吗？可是这西方侠帮点倒忙，这半口淤血还在里边呢。三剑客又说了，等这半口血吐出来你就算全好了。那么这半口血什么时候吐？非得碰上石头僧慈云才吐呢。打慈云打不了，慈云比他高得多呀。佟林东海川这还饶着是跟媳妇儿， 三次学艺又学的剑术。师大爷庄道琴教这个剑法，阴阳界八仙剑呢，他光会阳招不会阴招。那么童海川呢，这个武术又是至阳至刚的路子，这八仙剑这阳招练完了啊，如虎添翼厉害，他可不知道这阴招更厉害。他媳妇于秀娘呢，剑客，你瞧你这八仙剑这小的不地的不全呢，得了，我把这阴招交给你。那佟林的一爷大长就这个打人家石头僧慈云都不占便宜，一着急一使劲又把这口淤血给斗上来了。那么斩慈云这还是误斩，那会儿人已经这脑子就不清楚了，攥着宝剑是下意识的，这宝剑又快，那脑袋下来了。石头僧慈云呢，不明不白这么大能耐让佟林给斩了。佟海川这半口淤血再吐出去，别看一时昏厥，这个病根可就算去了。只不过这里的气血翻动翻江搅海，撞的这人脑子也昏迷了。现在让这个岳父于庭于子玉拿这个药再加气功里外这么一给治疗，气沉在丹田，基本上就跟没事一样，没事了。把以往的经过跟着老几位一说，老爷子于子玉一听，这多悬呐，好家伙，我说佟海川，你这命是捡来的，这一次自从你进入到剑身以来屡次遭险，你可得长记性啊，遇事不能蛮干，你也不再啊岁数年轻了，这一身的能耐你的老师又指着你自立一间门户，总是轻身犯险，早晚你有不走运的时候，你可就完了。当存着一份呢激流勇退见好就收的这么一份心，我看到长远。这老丈藤姑爷说的这可是良心话。佟林听着老爷子这话也似有所悟，要不怎么日后会佟林出了家了呢？佟林听完点了点头，老爷子您教训的是，好吧，我看暂时啊，前头也乱，你也不必露面，你先好好的啊休息，我呢让武云飞跟伯龙他们哥俩到前山去打听。赶到前山这么一瞧啊，好，剑山已然败了，那么大的剑山毁于一旦，英王千岁可就被军师大帅救走了，剑山逃走了，流寇无数，但是大半被歼，年的人委托圣谕圣陶然协助地方官员查抄剑山，这个事务很多的，由于前后不通，断绝道路，谁也不知道竹塘后边还有这么一片天地，愣没找着佟林。那么线下所有的情况回来都告诉佟林，海川你打算怎么办？佟林说，我还能打算怎么办呢，我得追年的人家，剑山的事情已经完了，我得去找年钦差。 好， 那么据我想年钦差一定是够奔万龙藏风岛，这样吧，你听我的，你呢去趟山庄，到山庄见陶然公圣谕，你问问年钦差是回京还是去万龙藏风岛，到时候你再去找也就是了。佟林说，好吧，把话跟老爷子讲明了，回来跟于秀娘说，这个旗舰坤元子于秀娘是剑客门徒，说佟林咱俩是两口子 啊， 这一次你欧学斩石头僧就算侥幸，你屡次犯险都有人相救，可是我得把丑话说头了， 万龙藏风岛不比剑山，剑山到头的剑客也就是莫欺玉修，也就是燕普燕云峰柳荫慈云，也就是这几位，这几位啊不足为虑，还不用我老师，就是我都不怕这几位。但这万龙藏风岛可就不然了，我听老师说过，万龙藏风岛里有一座三阳观，三阳观有两位主持，这两个人也慢说你我夫妻，就是我老师晚娘吕剑客，碰上也得退避三舍，暂避锋芒，也不敢说胜得了人家张明这赵明真。那么要依着你以往的脾气，见着钦差了，或明或暗一打万龙，不碰上这两个人还则罢了，碰上你就有性命之忧，说你死不再紧要，我就守寡了，因为关系到我自己的厉害，所以我得嘱咐你两句，咱能不能遇见事不那么冲动，稳着点儿。更何况呢，你这能耐呢实在是不成。你说佟林这话听着吧生气，不听着吧还不了嘴儿。媳妇儿说自己不灵，下话是什么，咱比划比划。我这能耐是媳妇儿教的，我还比划什么呀，他要说我不成啊，那还是真不成。哎，得嘞太太，您这一片良言呐我都听明白了。良言呢虽然逆耳，但是呢它是对我有好处。完了，我这两次吐血终于把我这点病根给吐了去了，又加上您不吝赐教，把这个剑术教给我，现在阴阳八仙剑我都学会了。纵然呀我能耐是比原先大了，我这胆儿倒比原先小了，这就说明这人长进了。哎，越学越害怕，越学越胆小，那就说明在这某一领域里头有所建树了，明白点了。我才知道这个世上比我能为高的人呢太多太多了，总要啊本着一份谨慎小心。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愚公于私，我是随行委员办差官，我又小名是个侠客，那么事到临尾之时呢，就算是以身殉国了，我捐躯了，那也叫死得其所，也没别的办法。只不过贤妻呢，你放心，以后似这样的莽撞行为我不会再办了。于秀娘是千叮咛万嘱咐，夫妻分别出离了剑山，够奔三庄面见盛陶然，盛陶然这才把剑山分兵的事情跟他说了。那么据老爷子您想，老大人分走这1500人够奔了陕西地面，到万龙藏风岛可能成功哎呀佟海川呐、啊、我不愿意分兵，就因为这个，他要我三庄人马跟着去我不敢去，迫于无奈我这才剑山分兵。我这1500人呐敢说有去无回，到了万龙藏风岛去一个死一个。佟林说也不至于吧，那您明知这样您为什么还让他们去呢，面子上过不去呀、啊、钦差老大人的权威又太大，一介草民我们怎么敢违背钦差之命。所万幸者就是我委托我这俩侄子赵家滩的小伙人赵胜还一般，他哥哥文雅先生赵环这么多年我就瞧他是个人才，甚至于有的地方在我盛誉之上，只不过就是年轻，三庄当中的威望没有我高，要不然我早就把这些事儿都交给文雅先生赵环了。 那么有赵大赵二哥两个带着我这1500人呢，哎，我就是盼着能够不出事儿，能把这1500人给我带回来。那么既然海川你已然脱险了，没别的，速速的追赶您的人，面见大人，好言相劝，打消进攻万龙藏风岛，叫我瞧英王的气数未尽。他在万龙藏风岛啊还能折腾一气，可是有一计，一山不容二虎，英王不在万龙藏风岛，或者说暂时的在那忍着那就罢了，日久必反，他跟那西安侯爷俩凑在一块，早晚打起来，不是西安侯把他治了，就是他把西安侯治了，你放心。那燕普谈天也不是屈于人之下之辈，你别看他们现在落了难了，跟着英王跑到那儿去了，他们可是剑山的军师大帅，人那儿也有军师大帅，到那儿谁听谁的，一时不显，时间长了准起笼子，不容由他内斗内反，咱们呢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多好呢。可是老大人贪功，打算乘胜追击，把剑山这么大都灭了，还在乎他小小的万龙藏风岛吗？不然你这些话一定得跟年的人说透了，另外把这1500人还给我，好吧，您放心吧。同海川三庄这儿跟盛陶然打听清楚了，追钦差大人，追半道文雅先生赵桓、小火神赵胜领着剩的这点人1500人，剩1000了，500人死了，这1000里边还200多伤兵，折损一半。佟林炸着胆子把人倒队拦了，一说我叫佟林，东海川由三庄来，已然跟盛导演打听明白了，剑山分兵1500人现在怎么回来了，我没法不回来了。佟侠客您瞧见没有，还剩1000来人，这里边还有200多都受伤的，这200多受伤里头重伤多轻伤少，这要不是我二次分兵，这1500人一个都活着回不来，这见着三庄父老母哥俩怎么交代还不知道。可是我跟年的人跟前儿死磕呀，我把我们这个优厚的抚恤待遇是给磕下来了，他答应我了，但他办不办可就不好说了，咱们哪说哪了，我跟他这怎么说的跟您怎么说，您可是侠客，叫您说这事是不是他有点过分了，是，那么您见着呢，您可跟他提醒，您天天在他身旁边，我瞧这意思他还挺听您的，他指着您呢，一旦这个年的人他老人家回到了京中，万岁爷重赏年钦差，加官进禄，他老人家权倾朝野之时，一言九鼎之际，您可千万提醒当初跟我这约会，我们三庄这500多人不能白死，我们是为国尽忠，那么他要是应了我们不败，佟侠客您可记住我这句话，姓赵的说话如白染皂，三庄与他周旋到底，这辈子他甭打算消停，完不了。另外我还得嘱咐您一句，您把这话带给他，剑斩何望可不能何望白死了，您让他盯着，何望也有后人，说谁杀谁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杀，何望但凡有错全在钦差之手，可杀可不杀之际您还得琢磨琢磨，颠沛颠沛，根本人就没罪，立功不赏反而斩杀，这个事情到哪儿也说不出去。我算旧了，何望要没有儿子徒弟还则罢了，要有儿子徒弟少找不了年的人的麻烦，那么您有保护年钦差之责，您可盯着日后何家有后人找年的人麻烦就是找您的麻烦。佟林一听，对，您说的都对， 那不知道这何旺有儿子徒弟没有啊？还真没有。可有一姑娘，这更厉害。何玉峰日后报仇的故事不在本书之列，咱就不说了。同年，辞别了二刀弟兄，打听着，够奔万林庄，一问呢，钦差已然够奔岐山县了。那我奔岐山县吗？到岐山一见一瞧，冷冷清清，可就不比刚出京了。好，刚出京那多威风，还了得吗？尤其到了建州成都府这地方，连钦差真得说不可一世了。身旁边众位老侠为列，尤其老侠客擒住莫钦与修之后，南侠王陵把莫钦与修给擒住之后，莫钦与修死了，这会儿可以说年钦差那到了巅峰时刻了。莫钦与修都完了，打算刺杀我都不成了，那我身边这帮人多大能耐，到头了，所以有点忘乎所以。现在一瞧啊，那点热闹劲儿全没了。佟林心里话说，我先见钦差，让钦差高兴高兴。迈大步往里走，值班的正是川原伯玉和刘尊。你瞧师傅来了，一溜小跑到跟前儿，给师傅磕头。师傅，您干嘛去了？别废话了，带我见钦差。川原伯玉和撒腿往里跑，佟林迈大步后面跟随，面见钦差诉说以往经过。抬起头来一数，一二三四五，五位老哥哥带着自己几个徒弟，剩下全走了。哟，众位，那几位老哥哥都干嘛去了？那几位都气跑了，当着钦差谁好意思说呀？大伙儿正在知物之际，司徒郎可就过来了。哎，兄弟，我有句话跟你说。您说这年的人见斩何望，这事儿我听说了，何望无罪不该死。那么他把何望一杀，众位老侠一时气愤全都走了，当时这几位也要走，是我说了这么句话。我们教的是佟林佟海川，教的不是林更瑶。有佟林在，有我们不多，没我们不少。没有佟林在，我们替佟林帮这忙。现在佟林你既然回来了，我们可就该走了。他们几位走不走我不管，我说出话里得算数，我不能跟他们似的。兄弟，那么你日后要再有事儿，也甭说你亲自去叫，随便派这几个孩子谁找着哥哥我带句话，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司徒朗，就教你一人，再会。这茬更老，别人还得走到年的人跟前，跟年的人客气客气，我们跟您告假了。司徒朗这个都不跟年羹尧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房。